攻读欧瑟亚先知书第十章。以色列原是一株茂盛结实繁多的葡萄树，但它的收获愈丰，地坛也愈多，土地越富饶，石柱愈美观。他们心怀二意，因此必遭惩罚，上主必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倒他们的石柱。那时他们要说，唉，我们没有君王，因为我们不敬畏上主，可是君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他们任意讲空话，发虚誓，立盟约。因此正义有如田畦间的苦菜丛生，撒玛利亚的居民必为贝特阿文的牛犊焦虑，他的人民必为他举哀，他的僧侣也要为他失去的荣华而哀嚎，因为他被人夺去，连他也被带到亚述去，作为大王的贡物。厄弗拉因得到的只是耻辱，以色列必要因自己的偶像而蒙羞。撒玛利亚灭亡了，他的君王犹如一片浮在水面的干草，贝特阿文的高丘，以色列的罪恶冤首将被摧毁，荆棘和棘藜要攀上他们的祭坛。那时他们要对山说，遮盖我们吧，对丘陵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。以色列，从基贝亚的日子起，你就犯罪，也就在那里抗拒。难道基贝亚的战祸不会波及那些恶人吗？我必来惩罚他们，列邦必要联合起来攻打他们，为惩罚他们的双重罪过。厄弗拉因原是一头驯服的母牛，喜爱打麦，可是我要将恶加在他肥壮的颈项上，我要给厄弗拉因上套，以色列必要耕田，雅各伯必要爬地。你们应该播种正义，才可收割仁爱的果实，你们应该开垦荒地，因为现在是寻求上主的时候。应寻求他，直到他来给你们降下正义。为什么你们中了邪恶，收割了罪孽，吃了谎言的果实呢？因为你依赖了你的战车和你的勇士众多，因此在你的城邑中要发生骚动，你的一切堡垒将被拆毁，就如沙尔曼毁灭贝特阿尔贝尔时，在战争之日母亲被摔死在儿子身上一样。因了你们的穷凶极恶，以色列家，我也要同样对待你。以色列的君王将在风暴中完全沦亡。